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聆听最美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生活， 听乡村里的幸福生活， 看城市人眼中的最美乡村， 聊乡村里的变迁传说， 在美丽乡村追梦人。本栏目由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委积极指导，北京故事广播特别制作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最美乡村优秀征文展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首先请听来自怀柔区农委的征文，好规矩带来好生意。在怀柔区渤海镇的深山里，有这样一个小山村，常住人口50户，不到100口人，却经营着25个民俗户，年接待游客2万人，民俑旅游收入300多万元，其中回头客和熟客减少达到1半以上。这就是庄户村，一个依靠游客至上、待客如亲的经营好规矩、迎来民俗旅游好生意的市级民俗村。喂，老李啊，我们周五晚上就到，还住您家的大火炕。放下电话，庄户村李永和赶紧在日历上做下记号，为客人留好房间。而在电话那头，市民刘先生早已期盼着再次来到庄户村，感受家人般的温暖。这温暖源自2年前那次暖心的意外。2014年8月的一天，刘先生夫妻二人来庄户村游玩，住在了李永和家。当天下午，刘先生在爬山途中不慎被蜜蜂蛰伤，被蛰得晕头转向的刘先生慌乱中又不小心摔下了山坡，造成了腿骨骨折。惊慌失措的家人无奈之下拨通了李永和的电话，得知情况后，老李二话没说，赶忙通过村委会找来了4个身强力壮的村民，第一时间便上了山。从村里到事发地点有10多公里的山路，平时需要90多分钟的时间，而大家救人心切，仅用了不到1个小时就赶到了现场。为了避免刘先生再次受伤，大伙找来2个背柴火的背架，做成了一个简易的担架，轮流将刘先生抬下了山坡。170多斤的体重加上30多斤的背架，将近200斤的分量在老李他们手中轮流替换着。终于在2个小时之后，大家把刘先生顺利抬下了山。下山后，刘先生在家人的联系下前往积水潭医院治疗。而在伤好后，刘先生首先做的就是回到了庄户乡，请来帮助过自己的村民，在老李家热热闹闹地吃了一顿团圆饭。端着满满的酒杯，刘先生动情地说，咱庄户人待我如家人，我也把咱庄户村当成我自己的家。这样的事情在庄户村的农家院里都发生过。在王海明家住宿的客人游玩时心脏病发作，老王开着自己的车把客人送到了医院，又跑前跑后的挂号找医生，陪着客人打点滴，直到凌晨才返回家中。游客至上，待客如亲，这样的规矩正是庄户村为家家户户制定的经营之道。自从1996年村里有了第一个农家院，村委会就把这个规矩树了起来。为了把这个规矩坚持好、实施好，村委会也是动了心思。村干部抓住一切机会向大家宣传、强调，逢会便说、会上说、会下说，用一次次的重复将这个规矩烙进了大家的心里。在倡导真诚待客、诚信经营的同时，村里也把对民俗户的日常管理作为了重点。 从卫生环境、食品安全、接待标准等方面进行了统一管理，甚至盛菜盘子的大小都做出了统一规定。村干部带头执行这些规矩，在自己的农家院里做出了表率。同时，村委会还聘用了3个保洁员，专门负责维护农家院周边环境，为游客也为村民自己创造舒心放心的生活休闲环境。在村委会的严格管理下，庄户村各个农家院的接待水平有了质的提高。2013年，村里又开展了民俗旅游六统一工作，各家各户的菜单、床上用品、接待着装有了统一标准，大家在一个起跑线上拼质量、比服务。良好的经营环境让庄户村的民俗旅游产业发展又推上了新高度。俗话说，人心换人心，八两对半斤。庄户人用真诚待客，也换来了客人们热情的回应。每年300多万元的经营收入，让庄户人体验到了规矩经营带来的丰厚回报。好规矩带来好生意，庄户人正在用质朴的言行为自己铺出了一条双赢的致富大道。 最美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生活。本栏目由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委积极指导，北京故事广播特别制作播出。 下面请听来自顺义区屈芷怡的供稿，五彩浅山最美梁山。梁山村坐落在北京市顺义区张镇的西南角，在历史上曾叫梁山庄，从名字上就可以窥得这座村庄的美丽。梁山村环境优美，土壤肥沃，南靠莲花山，西临西山，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梁山村经济发达，除了传统农场和畜牧业以外，还有颇具特色的产业，如莲花山滑雪场、景泰蓝珐琅厂等等。梁山村民风淳朴，村民敬老爱幼，邻里和谐，村里以村规民约为规范，以孝兴、寿兴等为榜样，以文化娱乐活动为载体，形成了和谐融洽的村居氛围。尤其是18大以来，梁山村两委班子更是积极响应国家关于建设美丽新农村的号召，带领全村拓思路、谋发展，以梁山村村民们实实在在的需求为出发点，着力调整产业结构，改善环境卫生，实施惠民政策，努力提高村民的幸福感。5年来取得了一系列喜人的成果，让村民得到了切实的实惠。百姓勤劳奋进，针对本村自然资源特色和产业结构现状，梁山村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布局，在促进村民增收、提升全村经济发展能力等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首先呢，是对农场、畜牧业等作为村里主打经营项目的产业进行调整。村里最早将土地流转到集体，由村里集体耕种，向村民发放土地流转费和口粮，不仅村民衣食无忧，还将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村民们能够外出务工，并在原有基础上继续优化产业结构，逐渐淡化养殖、种粮等高消耗产业， 将重心转移到发展平原造林、退耕还林上，让梁山村形成了具有现代美、低耗能的产业结构，缩小了第一产业的比重。在梁山村党支部书记刘翔的带领下，梁山村的猪场、牛场蒸蒸日上，实现了现代化集约型养殖，它的质量达到了中储肉的标准，并且改善了本村的环境，村南山西山都覆满了植被，道路两旁也是绿意盎然，村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眼里满是舒适的绿色。其次是加强了本村制造业等第二产业的管理和经营，梁山村景泰蓝珐琅厂集设计研发生产为一体，生产的珐琅器工艺精湛，各种工艺品古朴自然，色彩鲜艳，花纹优美，具有浓厚的中国风和中国元素，其珐琅器远销国内外，深受中外游客欢迎。同时通过珐琅厂进一步提升了梁山村村域范围内居民就业的造血功能，进一步解决了部分失业待业居民的就业问题，进一步提升了梁山村作为美丽乡村的文化底蕴。因此珐琅厂不仅仅是梁山村集工艺、民俗、文化为一体的缩影，更是梁山村的地标性建筑之一，是梁山村所有居民勤劳、勇敢、奋发、图强精神的集中体现。另外一个梁山人和外地游客经常光顾的地方，就是苏菲贝尔服装大卖场。苏菲贝尔是颇具特色的前店后厂产销结合的服装市场，这种方便快捷、成本少、双方互利的生产模式很受大家喜爱。梁山村人出了家门就能到大卖场买到物美价廉的服饰，游客们游玩之余也会到苏菲贝尔来购物，价格合理公道，比商场价格平均低 30% 到 50%， 深受村民和游客欢迎。另外梁山村因地制宜，依靠村南莲花山的地理优势，大力发展颇具特色的地方旅游业、服务业，加大第三产业在全村经济结构中的占比，如莲花山滑雪场吸引游客来此观光滑雪，享受滑雪乐趣。而随着滑雪场等项目的开发和带动，利用山地和果林逐渐发展的观光采摘园等农家特色旅游项目，让除了冬季滑雪场以外的其他季节也有大量游客前来采摘野果、鲜杏等等。除此之外，村内也发展起了特色农家院，在农家院里种着葫芦、葡萄等经济作物，游客玩累了、逛累了，可以在农家院当中休息，品尝当地特色农家饭。如今的梁山村以众多特色产业为依托，形成了一条较为成熟的产业链条，滑雪场、服装厂、景泰蓝、民俗业，构成了梁山村绿色可持续发展的致富之路。梁山村在这一路上走得扎实、走得勤奋、走得起劲儿，今后更会在发展、创新、低碳、环保、惠民的思想下越走越好。村居和谐安康，梁山村在现有经济发展水平上一直致力于巩固和提升村民们的生活质量。随着上级党委、政府惠民政策的出台，梁山村紧紧抓住惠民政策机遇，一系列涉及民生的项目接踵而来。农村冬季清洁取暖项目及煤改电项目是2017年以来我镇推进的重点项目，到目前为止全镇各村和社区的推进工作正接近尾声。这个项目不仅让村民们做饭和冬季采暖都方便了不少，更是减少了环境污染，是实现村里绿色发展的好事儿。同时2017年7月到8月开展了北京市城乡居民新型合作医疗保险的大范围信息采集工作，医疗保险信息化的开展也会极大地简化城乡居民报销手续，城乡居民们将告别拿着收据各处盖章报销的日子，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功能众多的医保卡。除了积极响应政府的政策号召，梁山村还根据自身村居情况进行便民利民的福利建设。村里有2个卫生服务站，村民们小病小医都可以去卫生站， 基本保证村民出了家门十分钟就能走到卫生站，方便又省心。村里还建设了文化站，设立了图书阅览室、多功能活动室、会议室等等，定期对村民免费开放。村民们可以在这里进行报刊阅览、图书借阅。这些图书包含了文学、种植、养殖、健身、娱乐等多种类别。报刊杂志定时定期更新，确保村民们能够看上新一期的报刊杂志。有话说得好，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读书让村民们明智，村民们的文化知识扩充了，觉悟也提高了，待人接物和邻里相处也更加和谐了。梁山村不仅生产美，生活更美。村民们在享受安定富足生活的同时，进行各种文化健身娱乐活动，精神上也富足了，创造了乡村生活的精神新风尚。山水碧绿长青，行走在梁山村的主干道上，街道两旁青翠的柿子树、杨树、冬青、桃树等错落有致，村舍整齐，村院雅致，充满诗情画意。不远处的南山、西山上，碧绿的树林绵延山间，山下连片的农田满是田园风光。望得见绿山，喝得上好水，记得住家乡，是村两委对于村民的承诺。为了保护生态，减少生活生产污染，村里沿着街道定点设立了垃圾回收点，还建立了专门的保洁队伍，定时定期清理垃圾，清扫街道，保持公共厕所的干净卫生，维护村庄环境整洁。村里的干道都干净卫生了，村民们出行也方便多了。另外，保洁员们还按时上门收集清理垃圾，方便了村民的生活，让大家住得更加舒心。几年时间，梁山村建立起了村级环境卫生整治的长效机制。同时，为了方便村民，村里还同步开展了污水雨水处理系统，将排水排污管道从地下连接到村里的家家户户。通过污水处理系统，在污水管道的运输下，将村民生活污水集中处理，处理好的水质达到了国家污水综合排放标准，形成了可以用于浇地、路面洒水等多种用途的二次用水，实现了村内生态绿色的发展模式。此外，为了方便村民，梁山村建立了新型的太阳能热水公共洗浴室，村民们在村里办理了洗澡卡，就能在洗浴室享受淋浴。一方面，村民们冬天洗澡更方便了，而另一方面，太阳能作为一种绿色能源，有环保、绿色、低碳的优点，能减少煤烟污染，让村民们的生活环境更加洁净。梁山村绿色生态环境发展硕果的取得，还离不开村里走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特别是这几年来大力发展的平原造林和旅游业等第三产业，平原造林、退耕还林、植树造林创造了大片的绿色林地，成为了梁山村吸尘供氧的绿肺，不仅改善了村民们的生活环境，净化了空气，还带来了工作生活之余的许多乐趣，人人成为了生态环境的享受者。梁山村的生态环境逐渐在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村书记刘翔和梁伟的带领下，梁山村民们都非常珍惜今天的发展成果。保护环境，人人有责，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每位梁山村人一直用实际行动践行的。爱护环境、保护绿水、碧水蓝天的梁山村已经不再是梦了。业余生活丰富、美丽乡村的建设不是一个人的事业，也不是村两委的事业，而是梁山村全体村民的事业。在建设家乡的伟大事业上，每一个梁山人都有强烈的主人翁意识，积极推进村庄环境整治、村庄绿化等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村民的荣誉感更强了，全村的凝聚力更强了，梁山的村风民俗更好了。推进移风易俗，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梁山村长期坚持的事业。一方面，村两委积极开展党员带头创先争优活动，开展以家庭为单位的道德模范、敬老爱幼模范评比活动，弘扬家庭美德和生活美德，营造健康文明生活新风尚， 促进梁山村民风更正。而另一方面，引导村民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开展多种有针对性的宣传教育活动，引导村民养成科学健康、文明合理的生活方式，改变村民的卫生观念，对村民进行定期的健康教育，不断提升村民的文化素质和文明程度。梁山村大力倡导尊老敬老，崇尚中华民族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为村里每名退休年龄段老年人发放老年钱、重阳节过节的礼物等等。老人们享受着村里的关怀，都觉得幸福又满足。为了鼓励村民注重追求知识，创造幸福，梁山村还为每名考入大学的学生发放入学奖励，一方面减轻了供孩子上大学家庭的经济负担，而另一方面，入学奖励也是村里对上大学孩子的认可，鼓励他们继续深造。梁山村的村民在一项项人文关怀的福利下，惠己及人，将这份善意和爱一代又一代的传递下去。梁山村对于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另一重要举措，就是鼓励村民组织开展文娱活动。村里建有图书阅览室、多功能健身活动广场，广场上配有健身设施、象棋桌等等，为村民们健身娱乐、开展文化活动创造了良好条件。越来越多的村民热爱上了各种各样的体育健身和娱乐运动，而且村里还自发地组织了一个由村里经验丰富的老人组成的民俗文化乐队，他们会箫、笛子、二胡、古筝等多种乐器。这些在村里德艺双馨的老人们，用自己的智慧和微薄之力，传递着传统中国乐器的音乐之美，为梁山村增添了浓厚的人文气息。建设美丽乡村，重点在于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梁山村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提升农民幸福指数为宗旨，努力提升梁山村经济发展水平，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本村资源整合和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尽可能保留原汁原味的乡村文化和特色，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用科学和发展的眼光建设一个经济发展、村容整洁、民风淳朴、环境优美的最美梁山。 聆听最美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生活。 听乡村里的幸福生活， 看城市人眼中的最美乡村， 聊乡村里的变迁传说， 在美丽乡村追梦人。本栏目由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委积极指导，北京故事广播特别制作播出。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最美乡村优秀征文展播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